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36双双双双。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中国新闻网消息，铁路公安局于14日通报称，为了维护良好的铁路乘车秩序，全国铁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制贩使用假票假证和涉嫌诈骗等违法行为，仅今年以来就破获涉及案件269起，查获假火车票63978张。北京新闻网消息，从2月15日起，国家一级、二级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工作日将禁止在北京市五环路以内区域道路行驶，违反规定者将被罚款100元人民币，每4小时记罚一次。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不服从社区矫正的处理方式。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不服从监管、不认真参加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的，应当严格管理措施，加大教育力度，甚至给予相应处罚，确保矫正效果。各地在实践中要充分总结既有好的经验、好做法，采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符合实际教育矫正的方式方法，发挥教育矫正的攻心治本作用，促进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和行为转变，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下一时段再见。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整点的宣传之后，感谢您的继续锁定，我是您的老朋友嘉伦。本时段与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是来自于 Sarah， 不得不在乎。 有一位咖啡叫做苦，他问题人却是单数，算是义无反顾再付出，爱情却已穷途末路。有人对咖啡叫幸福，品尝了相同的温度，就算是不由自主迷乱路，也不会轻易乱脚步。 的追逐。 怎么啊，美人泪断人肠，这年群星明誓言之他，诀别时两岸三行，

畅行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 这个乐队是在周杰伦的催促之下组成的，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创作的音乐曲风就很多元，词意更涵盖了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尽管时辰周杰伦受其中国风的影响，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凭借创作才华得到了认可。听到《南拳妈妈》的《不该结束》。 窗外的雨停了，天空还是灰的，因为爱情也停止了。回忆在播放着，在笑容里停了，画面会永远留着。给的都是付出，少给的不算数，感情不需要胜负。我给了你全部，还是想结束，我祝你永远幸福。快乐的开始，不该悲伤的结束，付出的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快乐的开始是祝福的结束，快乐的开始，不该悲伤的结束。 出，差别的不算数，感情不需要悬浮。我给了你全部，你还是想结束，我祝你永远幸福。

经历过苦难，干过挑砖的建筑工人，同时也锻炼了他们强壮的身体。几经沧桑，几分激昂，大气恢宏，极具感染力的声音在诉说着生命的意义。尽管老爹的演绎绝大多数的歌曲和原唱有几分雷同，但是依然凭借其真情的流露，打动着每一个人听众的内心。老爹以人生道路为底蕴，留给大家的是扑面而来的真挚，是那份在生命当中呐喊的搏击和激情。听到迪克牛仔，如果你是爱上了我的沧桑。 有什么好商量，我就是这个模样，那种男人的忧伤超出你的想象，那种总对最好的朋友都不会讲，他会活得很健忘，笑得很狂。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你要想一想，爱情不是我擅长，幸福可能是奢望。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你要有胆量，不管你我怎样，我都装。 找来暮去，轮流提转，单

的爱，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未来的爱。 季敏佳，她是一个温柔而感性的成都女孩，属于敏感柔情的巨蟹座的她，有着一种极度敏感的情绪，会感受到对方的需求并加以关怀，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演绎着忧郁。巨蟹座的她真实，给人一种是非分明、敢爱敢恨的力量。季敏佳个性就是一个稳重大气的刚强自信。接下来为你分享的就是季敏佳那时的风，那时的 你像蔚蓝的天空，只有我能够读得懂你那迷人的笑容，一直都留在我心中，人潮最后的相拥，却成了故事的剧中曾经给你的感动，却让我的思念越来越浓。哦，那时的风，哦，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相偎在一起。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爱得彻底。Oh.

就是我的明天。如何告诉你我爱你，穿过这世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有了你我生命才有意义。如何告诉你我爱你，胜过我自己，痛苦后我也不放弃，当你回头就会明白一切。我要你自由自在地飞，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今天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上面是这样写道，他说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评价和欣赏，但是我们使用绳子的时候却总是从一个绳子最脆弱的一端来判断绳子的质量。所以坐冷板凳的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一般去读，政治家或者企业家也许常常就会把人当作绳子一样来使用。你呢？你会是如何去判断？莫问时光。 灯光一般无话，你的海关一开，我睁大眼睛张开，迫不及待，爱是门开，要过来，因为你有气满载，为我存在，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轻轻一声应该高开浓度100，你的爱爱像竞赛淘汰赛接力赛，到不白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白，没有不该反应再加快，难道你静静拜拜继续发呆，心动要乱了半拜。

这酒，这应该是最安全的人生吧。像失去的，也想起了曾经错过的和可能永远得不到的，也许都这样，一直到老吧。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是归的路人，你会熄灭前，也有个怀抱等待。 睡着了，还是会寂寞。

其实从音乐的角度来讲， Beyond 乐队有他们的缺陷，比如说在加盟新艺宝唱片公司进入到主流之后呢，他在音乐上的探索实际上是不进反退的，甚至渐渐烙印了主流工业模式的痕迹。而在音乐的技巧上，在推出《光辉岁月》《大地》和《真的爱你》这个阶段，歌红人红，与一支优秀摇滚乐队的标准来讲，实际上也更像是一支普通的电声乐队。一起来听到来自于 Beyond 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过不朽，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脚下的泥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有一种小美狗，我有我种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永远是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水在流，脚下的泥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又抓着你的小手，你这走跟我走。谢谢你的手在颤抖，这是你的泪在流，莫非你现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哦，你这走跟我走。哦，你这走跟我走。

台上，在风中大声唱。 世界上最可以变化的人是谁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人可以变得很伟大，也可以变得很渺小，只要自己不断的去努力，永不放弃，就会不断的进步和成长，这是成功者的最基本的信念。相反，失败者却主动让生命或者命运交给了别人，不相信人的可变性，从而丧失了变化、进步还有发展可能性。听到周慧，爱过不伤心。 一个人住有酒店，有一些些伤心，爱人显老是路线，只是变得好像叹息。望着远远的星星，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爱过不伤心，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记忆里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爱过不伤心，不知几夜谁在你怀里。 的你缓慢地开着，岁月的时间化着三人的笑，真正写在心里情到笔改，一场绵绵寂寞都无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